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如果只说交朋友，五反斗争就会轻轻地过去，将来五毒又会严重起来，又要进行五反。反过来，如果只说阶级矛盾、思想矛盾、对立、限制，现在就要把资产阶级打倒，就会发生左倾。因此，应该全面地说，现在反对他们的五毒，联合与改造他们，都是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五反中要严厉打击的只是一些不法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工商业要联合，要改造，然而最终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这就决定了在工商业界中开展的五反运动具有极强的政策性，搞不好会起一定的副作用。在执行政策中也曾一度的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及时发现后进行了妥善的处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五反运动总的来说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取得了预期的成效。1952年5月30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8次会议，专门讨论了薄一波提出来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会上，周恩来宣布，运动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将于6月结束。6月13日，周恩来正式签署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这份指示对运动定案处理的原则、核实定案工作、退财补税、三反退赃与五反定案工作相配合等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指示强调，在目前运动的结束阶段，必须反对虎头蛇尾、草率结束和不愿意根据实际违法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的两种错误倾向，必须掌握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务求做到合情合理，既能有利于清除工商业的五毒，又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经营。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的结束是在10月份，然而自从7月份以后，这两项运动都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周恩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对他而言，工作重心可以稍作调整了。尽管由于运动给经济工作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是三反、五反基本结束后，在党和干部内部高悬了惩治腐败和保持廉洁的警钟，挽救和教育了一大批干部，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在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纳入国家法治的轨道，引导他们看到社会主义的前途， 团结和改造了一大批工商业者。看到这些成绩，很久以来与周恩来一样心情沉重的毛泽东稍稍松了一口气，拿起笔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1949年10月1日，就在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全国人民建造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真正意义上的红色中国，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开始以他那红色政权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此，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刮起了一股体现中国共产党外交风格的红色风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这天，周恩来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来到会场，发表了新中国的外交的重要讲话。新中国按照什么样的思想搞外交？周恩来回答非常的明确。外交是一门系统化的科学，苏联的外交学可以借鉴一部分，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得中国化。新中国外交部的任务是什么？周恩来回答简明扼要。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堡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简单的说，就是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周恩来深知外交搞好了是一门艺术，他绝对不是只凭信心就能搞好的，为此他又交代了一些如何联合和如何斗争的策略。他细心地给麾下的外交新兵们传授了经验。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新中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方针，世界各国都在注视着。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中，在新中国所面临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毛泽东与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提出新中国外交的总方针是一边倒，鲜明地倒向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这一点周恩来明确地告诉了新中国所有的外交官们。为了使大家对这个简明扼要的一边倒不至于产生误解，周恩来曾经多次指出，一边倒并不是依赖别国，不能够存在依赖心理，应以平等精神来合作。刚刚建国，在一边倒的政策确定下来后，毛泽东就决定出访苏联。这次酝酿已久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出访活动，主要是由周恩来主持策划的。1949年11月10日，也就是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召开后的第三天，周恩来约见刚到北京就任的一个月的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周恩来告诉罗申， 毛泽东主席啊，准备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和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还打算提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问题。他请罗申尽快转告苏联领导人。得到消息的苏联领导人自然是非常高兴，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又多了一位兄弟，他们迅速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11月13日，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和参赞曾永权的电报，告知毛泽东主席将于12月初访问苏联。12月6日，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等人前往北京火车站，欢送毛泽东一行出访苏联。新中国首脑的第一次出访活动自然是任重而道远。行前，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由我先走一步，一方面为斯大林祝寿，另一方面与斯大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条约问题，如何达到后一目的，恩来将随后前往莫斯科。毛泽东欣赏周恩来的外交才能，他心里清楚，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他强。经过10天左右的长途跋涉，毛泽东于12月16日中午抵达莫斯科。半月后，周恩来等到了毛泽东1950年1月2日夜里来自莫斯科发来的消息。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民航等等协定。今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3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一下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自然是不会要来的。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分析上述3项办法的厉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毛泽东为主力甲项办法得到苏方的同意，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认为非周恩来莫属。甲项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心急火燎，恨不得周恩来早日到来。他在电报中给了周恩来5天的准备时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以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协同贸易部长以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行准备，实在是不易，毛泽东深知这一点。末了，他又在电报中以商量的口气对周恩来说，以上是否可行啊？5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要多1-2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或者是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军情考虑垫付。周恩来极为理解毛泽东在苏联的处境， 在谈判缔结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斯大林原先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他只认为毛泽东去莫斯科就是为他祝寿的，而且苏联政府认为在1945年8月14日曾经与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签过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是有一定的约束力，没有必要再签，所以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意见一度出现分歧，毛泽东受到了斯大林的冷落。此时毛泽东好不容易使苏联领导人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事一趁热打铁。周恩来心想，此行前去苏联协助毛泽东，宜早不宜迟。然而新中国刚刚建立才3个月，党政军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出国，此事非同小可。为让国内明白这件事的必要性，毛泽东次日上午再电中共中央，托周恩来等人向有关方面解释。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需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在京者，召开一座谈会，做同样的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地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新定制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上述安排，周恩来一一地做到了。1月9日深夜及1月10日凌晨，周恩来亲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带去的人中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利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周恩来在领导共和国经济和贸易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经过10天的艰苦行程，周恩来一行于1月20日下午5时抵达莫斯科亚罗斯拉夫火车站，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以新中国总理的身份出访，亮相的地点是同样以红色政权立国的苏联首都莫斯科。下火车时，他见到了前来迎接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驻华大使罗申等等。中国东北的寒冷，周恩来早在少年时期就领教过，而莫斯科的严寒则更上一筹。面对火车站站台上的刺骨的寒风，1997年冬天，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笔者参加制作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曾经专程到莫斯科亚罗斯拉夫火车站拍摄外景，亲身感受到了车站站台上的严寒。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问的将有重大的意义。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毛泽东的受冷落感和担心顿时消失了许多。用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的话来说，周总理来后即去了毛泽东住所研究中苏会谈问题，毛主席的住所热闹起来。周恩来的到来使中苏两国的接触又呈现出活跃的气氛，有周恩来在， 这时的毛泽东显得很轻松，周恩来也迅速地进入他极为擅长的谈判角色。对于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和谈判专长，毛泽东啊是最为了解的。毛泽东曾经许多次地赞扬过，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周恩来不愧为谈判能手，谈判一开始他便掌握了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当时的随团翻译施哲后来回忆道，开始啊，苏方按照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周总理看后说，不对呀，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新搞一个吧。苏方同意由周恩来起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周恩来不负众望，经过两天的会谈，他便拿出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在条约的名字上，周恩来是煞费苦心，最后他增加了互助两个字，这是周恩来在外交场面上的独特发挥。有无互助两字含义是不一样的，互助表明两国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是平等的，既是同盟又有独立性，既标明了新的历史意义，又与旧约区别开来。毛泽东对于周恩来这种发挥历来是极为的欣赏的。经毛泽东同意后，施哲将条约草案翻译成俄文。1月24日，周恩来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送交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施哲回忆说，苏方啊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自1月24日以后，周恩来着手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以及大连的协定等等文件，经过周恩来、米高扬以及中苏双方人员反复协商，条约和协定终于谈定了。2月14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签字仪式，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由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以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文本上郑重地签上了名字。条约规定，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极尽全力给予军事以及其他的援助。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

公交车将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北京时间22点整。